李斯列传第二十七。李斯者，楚上蔡人也。年少时，为郡小吏。见吏舍侧中属食不节，近人犬，朔惊恐之。思入仓，观仓中属食饥素，居大午之下，不见人犬之忧。于是李斯乃叹曰：“人之贤不孝，譬如鼠矣，在所自处耳。”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，学以成，夺楚王不足事，而六国皆弱，无可谓建功者，欲西入秦。辞于荀卿曰：“斯闻得时无待，今万乘方争时，有者主事。今秦王欲吞天下，称帝而治，此不依持物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。处卑贱之位而既不为者，此秦禄噬肉，人面而能抢行者耳。故垢莫大于卑贱，而卑莫甚于穷困。久处卑贱之位，困苦之地，非势而物力，自托于无为，此非势之情也。故思将西说秦王矣。”至秦，会庄襄王卒，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。不韦贤之，任以为郎。李斯因得以说，说秦王曰：“虚人者，去其机也；成大功者，在因侠信而遂忍之。昔者秦穆公之霸，中部东并六国者何也？诸侯上众，周德未衰，故五霸迭兴，更尊周氏。自秦孝公以来，周氏卑微，诸侯相间，关东为六国，秦之成胜一诸侯，盖六世矣。今诸侯服秦，譬若郡县。夫以秦之强，大王之贤，由灶上骚除，足以灭诸侯，成帝业，为天下一统，此万世之一时也。今待而不及救，诸侯富强，相聚约纵，虽有皇帝之贤，不能并也。”秦王乃拜思为长史，听其计，因遣谋士积持金玉以游说诸侯。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，后未结之，不肯者，立剑刺之。离其君臣之计，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。秦王拜思为客卿，会韩人郑国来见秦，以作柱盖渠，继而绝。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：“诸侯人来视秦者，大抵为其主游见于秦耳，请一切逐客。”李斯亦在竹中。斯乃上书曰：“臣闻利益逐客，妾以为过矣。昔穆公求事，西取游鱼于戎，东得百里奚于渊，迎简书于宋，来批报公孙之于晋，此无子者不产于秦，而穆公用之，并国二十，遂罢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，诸侯亲服，或楚魏之师，举地千里，至今至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蜀， 北收上郡，南取汉中，包九夷至燕营，东据成皋之险，隔皋隅之壤，遂散六国之纵，使之西面是秦，攻邑到今。昭王得范雎，废壤侯，逐华阳，强攻势，渡司门，蚕食诸侯，使秦成帝业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克之功。由此观之，克何负于秦哉？像使四君却克而不纳，疏视而不用，是使国无复立之时，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今陛下至昆山之域，有随和之宝，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剑，乘仙离之马，见翠凤之旗，树灵驼之骨，此树宝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悦之，何也？必秦国之所生，然后可，则是夜光之璧不是朝廷，西向之器不为完好，正位之女不充后宫，而俊良绝题不识外救，江南金溪不为用，西蜀丹青不为才，所以事后宫充下臣于心意欲耳目者，必出于秦然后可，是冤诸之簪，腹肌之耳，阿稿之意，锦绣之事，不尽于前。而随俗雅化，家也窈窕赵女，不利于策也。夫讥妄叩否，谈争薄弊，而歌呼呜呜快耳者，真秦之声也。正位桑间，少于五相者，一国之乐也。今弃讥妄叩否而就正位，退谈争而取少于，若是者何也？快意当前，事关而已矣。今取人则不然，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。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月珠玉，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内至诸侯之术也。臣闻地广者粟多，国大者人众，兵强则势勇，是以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，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救其身，王者不却众数，故能明其德，是以地无四方，民无一国，四时充美，鬼神降服，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今乃弃前手以资敌国，却宾客以业诸侯，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，裹足不入秦，此所谓借寇兵而击盗粮者也。夫物不产于秦，可保者多，事不产于秦，而怨中者众，今逐客以资敌国，损民以益仇，内自虚而外数怨于诸侯，求国无威，不可得也。秦王乃除逐客之令，复李斯之官，足用其计谋，官至廷尉。二十余年，竟并天下，尊主为皇帝，以斯为丞相，一郡县城，削其兵刃，事不复用，使秦无持土之风，不立子弟为王，功臣为诸侯者，使后无战功之患。始皇三十四年，置酒咸阳宫，博士仆役周清晨等颂称始皇威德。其人淳于越进谏曰： 臣闻之，殷周之望千余岁，封子弟功臣自为知府，今陛下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，足有田常六卿之患，臣无辅弼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。今卿臣等又面于以重陛下过，非忠臣也。始皇下其意丞相，丞相谬其说，触其辞，乃上书曰：古者天下散乱，莫能相依，是以诸侯并坐，与皆道古以害今，是虚言以乱时。人善其所思学，以非上所建立。今陛下并有天下，别白黑而定一尊，而思学乃相与非法教之治，闻令下即各以其思学议之，入则心非，出则相异，非主以为名，意去以为高，率群下以造谤，如此不进，则主事降乎上，党羽成乎下，进之变。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余者捐除去之，令到满三十日拂去，情为承担，所不去者医药补释种树之书，若有欲学者以利为师。始皇可其意，收去诗书百家之余，以于百姓，使天下无以古非今，明法度，定律令，皆以始皇起。同文书至离关别馆，周遍天下。明年又巡狩，外攘四夷，思皆有利焉。司长南游为三川守，诸男上皆秦公主，女西嫁秦诸公子。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，李斯置酒于家，百官长皆前为寿，门庭车骑以签署。李斯愧然而叹曰：嗟乎！吾闻之荀卿曰：物尽大盛，夫斯乃上蔡布衣，驴相之前首，上不知其奴下，遂着至此。而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，可谓富贵极矣。物极则衰，无谓之所睡驾也。始皇三十七年十月，行出游会稽，并海上，北抵琅琊。丞相司中车府令赵高兼行抚玺令事，皆从。始皇有二十余子，长子扶苏以硕直谏上，上使兼兵上郡，蒙恬为将。少子胡亥爱请从，上许之，余子莫从。其年七月，始皇帝至沙丘，病甚，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：以兵主蒙恬，欲丧会咸阳而葬。书以封，未受使者，始皇崩。书及玺皆在赵高所，独子胡亥、丞相李斯、赵高及姓臣者五六人知始皇崩，余群臣皆莫知也。李斯以为上在外崩，无真太子，故密之。至始皇居温凉车中，百官奏事上时如故，患者则从温凉车中可奏诸事。赵高因留所赐扶苏喜书，而谓公子胡亥曰：上崩，吾赵封王诸子，而独赐长子书，长子至即立为皇帝， 而子无尺寸之地，谓之奈何？胡亥曰：故也，吾闻之，明君之臣，明父之子，父捐命不封诸子，何可言者？赵高曰：不然，方今天下之权，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，愿子图之。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，智人与见智于人，岂可同日道哉？胡亥曰：废兄而立弟，是不义也；不奉父诏而未死，是不孝也。能薄而裁简，抢殷人之功，是不能也。三者逆德，天下不服，身带轻微，社稷不确实。高曰：臣闻汤武杀其主，天下称义焉，不为不忠。魏君杀其父，而魏国在其德，孔子助之，不为不孝。夫大行不小谨，圣德不辞让，相区各有宜，而百官不同功。故故小而忘大，后必有害；狐疑犹豫，后必有悔；断而敢行，鬼神避之，后有成功。愿子遂之。胡亥喟然叹曰：今大行未发，丧礼未终，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？赵高曰：时乎时乎，见不及谋，迎良跃马，唯恐后时。胡亥既然高之言，高曰：不与丞相谋，恐事不能成，臣请卫子与丞相谋之。高乃谓丞相思曰：上崩，赐长子书，欲丧会咸阳而立为嗣，书未行，今上崩，未有知者也。所赐长者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，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，事将何如？思曰：安得亡国之言，此非人臣所当义也。高曰：君侯自料能属与蒙恬，功高属与蒙恬，谋远不失属与蒙恬，无怨于天下属与蒙恬，长子旧而信之属与蒙恬。思曰：此五者皆不及蒙恬，而君责之何深也？高曰：高故内官之私义也，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，管事二十余年，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，有封及二世者也，足皆以诸王。皇帝二十余子，皆君之所知。长子刚毅而无勇，信人而愤世，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，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，归于乡里名矣。高受诏教习胡亥，使学以法事数年矣，未尝见过失。仁慈笃厚，轻财重事，便于心而拙于口，尽礼敬事，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，可以为嗣。君继而定之。思曰：君其反位，死奉主之诏，听天之命，何虑之可定也？高曰：安可危也，危可安也，安危不定，何以贵盛？思曰：思上蔡驴相不一也，上姓擢为丞相，封为通侯，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，故将以存亡安危主臣也。 岂可复哉？夫忠臣不必死而庶几，孝子不勤劳而见微，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。君其勿复言，将令斯得罪。高曰：盖闻圣人迁徙无常，就变而从实，见末而知本，观止而笃归，物固有之，安得常法哉？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，高能得志焉？且夫从外至中谓之祸，从下至上谓之贼。故秋霜降者草花落，水摇动者万物作，此必然之效也。君何见之晚？思曰：吾闻晋义太子三世不安，齐桓兄弟争位，身死为戮，纣杀亲戚不听谏者，国为丘墟，遂微社稷。三者逆天，宗庙不血食，思其由人哉？安足为谋？高曰：上下合同，可以长久，中外若一，事无表里。君听臣之计，即常有封侯，世世称孤，必有乔松之寿，孔墨之志。今视此而不从，祸及子孙，足以为寒心。善者因祸为福，君何处焉？思乃仰天而叹，垂泪太息曰：嗟乎！独遭乱世，既已不能死，安托命哉？于是思乃听高，高乃报胡亥曰：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，丞相思敢不奉令？于是乃相与谋，诈为受始皇召丞相，立子胡亥为太子，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：朕寻天下，导辞名山诸神以延寿命，今扶苏与将军蒙恬，将师数十万以屯边，时又余年矣，不能进而前，士卒多耗，无尺寸之功，乃反朔上书，直言诽谤我所为，以不得罢归为太子，日夜愿望。扶苏为人子不孝，其赐剑以自裁。将军恬与扶苏居外，不匡正，疑知其谋，为人臣不忠，其赐死。以兵属皮将王离，封其书以皇帝玺，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上郡。使者至，发书，扶苏泣，入内舍，欲自杀。蒙恬指扶苏曰：陛下居外，未立太子，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，公子为奸，此天下重任也。今一使者来，即自杀，安知其非诈？请复请，复请而后死，未目也。使者朔去之。扶苏为人仁，谓蒙恬曰：父而次子死，尚安复请，即自杀。蒙恬不肯死，使者即以主力系于扬州。使者还报，胡亥思高大喜，至咸阳发丧，太子立为二世皇帝，以赵高为郎中令，常侍中用事。二世宴居，乃赵高与谋事，谓曰：夫人生居世间也，譬由逞六计过绝戏也。吾既已临天下矣，欲息耳目之所好，穷心智之所乐， 以安宗庙而乐万幸，常有天下，终无年寿，其道可乎？高曰：子贤主之所能行也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。臣请言之，不敢避抚越之诸，愿陛下稍留意焉。夫沙丘之谋，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，而诸公子尽弟兄，大臣又先帝之所至也。今陛下出力，此其主意泱泱，皆不服，恐为变。且蒙恬已死，蒙毅将兵居外，臣战战立立，唯恐不忠，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？二世曰：为之奈何？赵高曰：言法而克行，令有罪者相作诛，治收族，灭大臣而远骨肉，贫者富之，贱者贵之。盖除去先帝之故臣，更至陛下之所亲信者尽之，此则因得归陛下，害除而兼谋色，群臣莫不披润泽，蒙厚德，陛下则高枕四至宠乐矣，即莫出于此。二世然高之言，乃更为法律。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，折下高，令居治之。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，戮死咸阳市，十公主折死于渡，财物入于县官，相连坐者不可生数。公子高欲奔，恐收足，乃上书曰：先帝无恙时，臣入则赐食，出则成鱼，御府之衣臣得赐之，中就之宝马臣得赐之，臣当从死而不能，为人子不孝，为人臣不忠，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，臣请从死，愿葬骊山之族，愿上幸哀怜之。书上胡亥大悦，召赵高而视之曰：此可谓疾乎？赵高曰：人臣当忧死而不暇，何辨之得谋？胡亥可及书，赐钱十万以葬。法令诸法日益克身，群臣人人自危，欲叛者众，又作阿房之功，至直道迟道，覆脸欲众，树摇无已。于是楚庶族陈胜、吴广等乃作乱，起于山东，郡节相立，自治为侯王，叛秦，兵至鸿门而却。李斯硕欲请见见，二世不许，而二世则问李斯曰：吾有私意而有所闻于韩子也。曰：尧之有天下也，堂高三尺，彩圆不琢，毛刺不剪，虽逆旅之粟，不勤于此矣。冬日露裘，夏日葛衣，辞力之时，离祸之耕，犯土鬼，辍土行，虽坚门之养，不却于此矣。与凿龙门，通大夏，疏九河，曲九房，绝亭水，治之海，而骨无拔，茎无毛，手足骈之，面目离黑，遂以死于外，葬于会稽，臣虏之劳不列于此矣。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，岂欲苦行劳神，身处逆旅之宿，口食坚门之养，手持臣虏之坐哉？ 此不孝人之所免也，非贤者之所恶也。彼贤人之有天下也，专用天下事己而已矣，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。夫所谓贤人者，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，今身且不能立，将乌能治天下哉？故吾愿赐治广域，常享天下而无害，未知奈何。李斯子游为三川守，群盗吴广等西略地，过去弗能进。章邯以破竹广等兵，使者复按三川相主，翘让斯居三公位，如何令道如此？李斯恐惧，众绝路，不知所出，乃阿二世义欲求荣，以书对曰：夫贤主者，必且能全道而行都则之术也，都则之，则臣不敢不节能以训其主矣。此臣主之分定，上下之一明，则天下贤不孝，莫敢不尽力节任以训其君矣。是故主独志于天下而无所志也，能穷乐之极矣，贤明之主也，可不察焉。故申子曰：有天下而不自虽，命之曰以天下为治故者，无他焉。不能督责，而故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，若尧与然，故谓之治故也。夫不能修身寒之名术，行督责之道，专以天下自是也，而徒务苦行劳神，以身训百姓，则是前手之意，非续天下者也，何足贵哉？夫以人训己，则己贵而人贱，以己训人，则己贱而人贵。故训人者贱，而人所训者贵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凡古之所为尊贤者，谓其贵也，而所谓恶不孝者，谓其贱也。而尧禹者，以身训天下者也，因随而尊之，则亦失所谓尊贤之心矣夫，可谓大谬矣。谓之为治故，不亦宜乎？不能督责之过也。故韩子曰：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革庐者何也？则能伐之家焉必也。故商君之法，行弃灰于道者，夫弃灰薄罪也，而被行重罚也。彼为明主，唯能深都轻罪。夫罪轻且都深，而况有重罪乎？故民不敢犯也。是故韩子曰：不博寻常，庸人不是，历经百亿，道直不博者，非庸人之心重，寻常之力深，而道直之欲浅也。又不以道直之行为轻百亿之重也，博必随手行，则道直不博百亿，而伐不必行也，则庸人不是寻常。是故城高五丈而楼际不轻犯也，泰山之高百仞而跛臧木其上。夫楼际也而难五丈之间，其跛臧也而亦百仞之高哉？翘嵌之势亦也。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，常执重事，而独善天下之利者， 非有义道也。能独断而审督责，必身罚，故天下不敢犯也。今不悟所以不犯，而是慈母之所以败子也，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。夫不能行圣人之术，则舍为天下义何事哉？可不哀也。且夫简洁仁义之人立于朝，则荒肆之乐辍矣。见说论理之臣贤于策，则流慢之志屈矣。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，则淫康之愚废矣。故明主能外此三者，而独操主术以致听从之臣，而修其明法，故深尊而示众也。凡贤主者，必将能服侍摩俗而废其所恶，立其所欲。故生则有尊重之事，死则有贤明之事也。是以明君独断，故权不在臣也。然后能灭仁义之徒，掩迟睡之口，困烈士之行，色聪眼明，内独视听。故外不可轻以仁义烈士之行，而内不可夺以见说纷争之变，故能落然独行自虽之心而莫之感逆。若此，然后可谓能明深寒之术而修商君之法。法修庶民而天下乱者，谓之文也。故曰：王道约而易操也，唯明主唯能行之。若此，则谓督责之成，则臣无邪；臣无邪，则天下安；天下安，则主言尊；主言尊，则督责弊；督责弊，则所求得；所求得，则国家富；国家富，则君乐丰。故督责之术设，则所欲无不得矣。群臣百姓救过不及，何便之敢图？若此，则地道备，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。虽身寒复生，不能加也。书奏二世月，于是行督责一言，睡民身者为名利。二世曰：若此，则可谓能督责矣。行者相伴于道，而死人日成积于世，杀人众者为忠臣。二世曰：若此，则可谓能督责矣。初，赵高为郎中令，所杀即报私怨众多，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，乃说二世曰：天子所以贵者，但以闻声，群臣莫得见其面，故号曰朕。且陛下富于春秋，未必尽通诸事，今作朝廷，前举有不当者，则限短于大臣，非所以是神明于天下也。且陛下深拱尽忠，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，事来有以魁之，如此则大臣不敢奏一事，天下称圣主矣。二世用其计，乃不作朝廷见大臣，居尽忠。赵高常侍中用事，事皆决于赵高。高闻李斯以为言，乃见丞相曰：关东群盗多，今上即意发谣至阿房宫，据狗马无用之物，臣欲见为未见，此真君侯之事，君何不见？李斯曰：故也，吾欲言之久矣， 今时上不坐朝廷，上居深宫，无有所言者，不可传也，欲见无贤。赵高谓曰：君诚能见，请为君侯上贤谕君。于是赵高带二世方彦乐妇女居前，使人告丞相，上方贤可奏事。丞相至宫门上谒，如此者三。二世怒曰：吾常多闲日，丞相不来，吾方厌思，丞相折来请示，丞相岂少我哉？且顾我哉？赵高因曰：如此待矣，夫沙丘之谋，丞相预焉。今陛下以立为帝，而丞相贵不义，此其意亦望列帝而忘矣。且陛下不问臣，臣不敢言。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，楚道陈胜等皆丞相庞宪之子，已故楚道公行过三川，城守不肯击。高闻其文书相往来，未得其审，故未敢以闻。且丞相居外，权重于陛下。二世以为然，欲按丞相，恐其不审，乃使人暗验三川守与道通状，李斯闻之。是时二世在甘泉，方坐脚抵幽牌之官，李斯不得见，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：臣闻之，臣以其君无不危国，妾以其夫无不危家，今有大臣于陛下擅立擅害，与陛下无异，此甚不便。昔者司成子罕相送，身行刑罚，以威行之，积年遂结其君。田常为简功臣，决裂无敌于国，私家之父与公家君，不会失德，下得百姓，上得群臣，因取其国，杀宰于于庭，即是简功于朝，遂有其国，此天下所明之也。今高有邪异之志，威反之行，如子罕相送也，私家之父若田氏之于齐也。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，而结陛下之威信，其志若韩起为韩安相也，陛下不图，臣恐其为变也。二世曰：何哉？福高故患人也，然不为安四志，不以威一心，结行修善，自始至此，以忠德尽，以信守卫，朕实贤之，而君疑之，何也？且朕少失先人，无所识之，不习治民，而君又老，恐与天下决矣。朕非属赵君，当谁任哉？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，下知人情，尚能事朕，君其勿疑。李斯曰：不然，福高故贱人也，无实于礼，贪欲无厌，求利不止，烈士次主，求欲无穷，臣故约待。二是以前信赵高，恐李斯杀之，乃私告赵高。高曰：丞相所患者独高，高已死，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。于是二世曰：其以李斯属郎中令。赵高暗至李斯，李斯居直束缚，居灵雨中，仰天而叹曰：嗟乎，悲夫！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？ 昔者劫杀关龙旁，咒杀王子比干，吴王夫差杀伍子胥，此三臣者岂不忠哉？然而不免于死，身死而所忠者非也。今吾志不及三子，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，吾以忠死已矣。且二世之志岂不乱哉？日者以其兄弟而自立也，杀忠臣而贵贱人，作为阿房之功，覆敛天下，吾非不见也，而不无听也。凡古圣王饮食有节，车器有数，公事有度，出令造事，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尽，故能长治久安。今行逆于昆地，不顾其咎，侵杀忠臣，不思其殃，大为公事，后覆天下，不爱其废。三者已行，天下不听，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，而心尚未悟也。而以赵高为左，吾必见寇至咸阳，迷路由于朝野。于是二世乃使高按丞相谕治罪，则私与子由谋反状，皆收捕宗族宾客。赵高至私，谤略千余，不生痛，自污服。私所以不死者，自负其变，有功，实无反心，幸得尚书自陈，幸二世之物而赦之。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：臣为丞相，治民三十余年矣，待秦地之狭隘，先王之时，秦地不过千里，兵数十万，臣尽薄才，谨奉法令，因行谋臣，资之金玉，使游说诸侯，因修甲兵，事政教，官斗士，尊功臣，盛极绝路，故终以挟韩若魏，破燕赵，夷齐楚，足兼六国，鲁齐王，立秦为天子，罪一矣。地非不广，又北逐胡墨，南定百越，以献秦之强，罪二矣。尊大臣，盛其爵位，以固其亲，罪三矣。立社稷，修宗庙，以明主之贤，罪四矣。更刻画，平斗胡度量，文章不知天下，以述秦之名，罪五矣。至迟道，兴游官，以献主之德义，罪六矣。缓刑罚，薄赋敛，以遂主得众之心，万民待主，死而不忘，罪七矣。若思之为臣者，罪足以死故久矣。上幸尽其能力，乃得至今，愿陛下察之。书上，赵高使吏弃去不奏，曰：求安得尚书。赵高使其客十余辈，诈为御史业者侍中，更往复训司，司更得其实对，则使人复谤之。后二世使人验司，司以为如前，终不敢更言，辞服。奏当上，二世喜曰：威赵君，即为丞相所卖。即二世所使按三川之守制，则项梁以击杀之。使者来，会丞相下吏，赵高皆妄为反辞。二世二年七月，据司五行，论腰斩咸阳事。司出狱，与其中子俱直，故谓其中子曰： 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，岂可得乎？遂父子相哭，而夷三族。李斯已死，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，事无大小折决于高。高自知权重，乃献鹿谓之马。二世问左右，此乃鹿耶？左右皆曰马也。二世惊，自以为祸，乃召太卜令卦之。太卜曰，陛下春秋郊祀，奉宗庙鬼神，斋戒不明，故至于此，可依圣德而明斋戒。于是乃入上林斋戒，日游异烈，有行人入上林中，二世自射杀之。赵高叫其女婿咸阳令颜悦和不知何人贼杀人一上林。高乃见二世曰，天子无故贼杀不孤人，此上帝之禁也，鬼神不祥，天且降殃，当远避公以攘之。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。留三日，赵高诈召卫士，令士解素服持兵内向，入告二世曰，山东群盗兵大至。二世上官而见之，恐惧，高级因节令自杀，引喜而配之，左右百官莫从。上殿，殿遇坏者三，高自知天福与群臣福许，乃诏始皇帝，受之喜。子婴即位，患之，乃称疾不听事，与患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。高上夜请病，因诏入，令韩谈刺杀之，夷其三族。子婴历三月，沛公兵从武关入，至咸阳，群臣百官皆叛不敌。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阻，将至道旁，沛公因以属吏项王志而斩之，遂以亡天下。太史公曰，李斯以闾阎立诸侯，入侍秦，因以侠信以辅始皇，足成帝业，斯为三公，可谓尊用矣。斯之六义之规，不务明正以补主上之缺，持绝路之众，阿顺苟合，严威酷刑，听高邪说，废敌立树。诸侯以叛，斯乃欲见争，不亦莫乎？人皆以斯集中而被五行死，察其本，乃与俗义之义。不然，斯之功且与周少列矣。